啱啱咧慧敏哥讲到咧，系啊，天山马克啊，咁我哋立弟弟咧就听出耳入，因为佢从来都未见过。 系啊， 我又有幸，我又见过啦。 嗯， 啊，有时跟喺咧慧敏哥后边咧，啊，做打螺咧，真系嗰阵时匪夷所思。你有钱就得啦，慧敏哥啱啊， 系， 你有钱就得啦，有得你玩。而家你有钱都冇得玩 ，OK？ 你明白吗？好嘅，啊咁啊讲下，咁嗰阵时咪搵钱好多， 又唔睇落你仲有一班人啊嘛， 哦你要你俾啊， 你都见过啦，我一出街十几人有人食饭噶嘛， 食饭， 啊你都要搵钱噶嘛， 唔系啊阿坤哥睇， 咁啊嗰次我系独立出嚟啫嘛，我帮我打工啫，我仲有独立我自己写字啊嘛，系咪？我自己有写字有写字， 有细佬噶嘛， 有细佬噶嘛，唔系下下要我打噶嘛，啱唔啱啊？啊！有时我行开咗细佬打噶嘛，咁由于嗰个时代尖沙咀咧，唔算系最兴旺嘅，即系唔算，因为咧好多外国人嗰度咧，警察执法都比油麻地比呢个严厉好多嘅， 比旺角严 吓，比旺角啊，比油麻地啊严好多，因为佢系外国人多吓、啊，所以我去嗰阵时咧，通常系咩咧？我哋去似酒吧啦，因为嗰阵时好多酒吧咧，因为好。好多嘅似美军喺越南打仗， 嗯， 就个个礼拜都有几百人啦、啊、几千人啦嗰啲嚟度假噶啦，啊，咁啊，嗰啲所谓嗰啲美国大兵咧，就嚟香港度假咧，就喺酒吧嘅， 所以就一系去湾仔， 系啊，一系湾仔，一系去尖沙咀，乜酒吧嘅算好好新，就做鬼佬嘅啫。呢班鬼佬当兵嘅喎，佢哋酒吧搞事，你搵人同佢打，你唔够佢打咯， 搵宪兵咯。 边有宪兵？好真系嗰时有，就我哋我哋嚟负责啦，即系保安啦。 啊， 嗰啲细佬饮醉咗， 有兵吓，有观音兵， 有观音兵，兵 有啲细佬神高神低，你普通你唔够佢打嘅， 又加埋饮醉 酒啊！你真系正式咁同佢打，你系唔够佢打高打。我哋只有蛊惑， 点蛊惑法？ 啊，蛊惑，譬如啊呢个细佬，你要打嗰时咧，你个心切定要打佢。你就唔好变啦，就想办法打佢，想办法打佢咧，你唔使一定要啊，嗰啲咧佢都知道你打佢，佢都会防备，啊，所以我哋叫蛊惑先，啊，咁行埋去嘅时咧，同佢讲笑听啊，讲下英文啊 ，sorry， 啊 ，excuse me， 行埋去咧，你揾个好位置，碰到一拳，一定要打中呢度我，啊，打到头呢度你大镬啦，依家呢度佢先晕，就算佢唔晕咧。佢都冇咗， 佢都反抗， 插翻你嘅， 冇晒啲还击， 冇晒还击，打仲打中，呢度系你得行，冇底面嘅，啊呢个 牙胶位， 你嘅西洋拳咧支持呢个位咧就系保护呢个牙胶位， 打亲呢度位， 因为就个气门，咁我哋打嗰条线咧，因为鬼佬又比较 高。 高啦，同埋大只，同埋佢冇我哋咁蛊惑，你少少俾佢咧，佢就放松晒啦，砰一锤，成个瞓低啦，瞓低， 一脚拖佢走 啦，一锤就瞓低噶啦，嗰啲鬼佬，所以咧，我尖沙咀都话冇打到几百次吓鬼佬，一打交就好多人睇，哇呢、這个陈文文 咁打得嚟 啊，鬼佬咁大只，因为佢都唔知嘅，真正同佢打我都冇啲教佢打， 即系佢体能赢， 体能赢咗你啊嘛，只有蛊惑。去对付佢， 街头交其中最重要的窍门就是这样， 冇错啦。仲有一样，唔够打要走啦，要打咧就打赢佢。一有感觉唔够打咧，你要走，走得快，下次再报仇。唔好话，哎呀，我走几冇面啦，你俾人打落翻喺地下仲冇面。 即系街头交，第二个窍门就 系差唔多 打就走。 有三个人。越打越多人，你咪走快啲咯。就咁 吸引咧，呢一半如果有人听到咧，就系阿慧敏哥教你哋点打交，知唔知啊？你知道咧，你几好打，你又有巧噶，有蛊惑招噶。咁啊，第二日咧听嗰啲节目啲人出到去咧都打打噶。 系， 即系嗰阵时我咧，又练西洋拳啦，又中国拳啦，系嘛？所以嗰阵时我出拳系特别快。 嗯。 西洋拳嘛，特别重，特别重吓，所以好多人见到我打交啫。呢啲人嚟讲嘛，系嘛？嗰阵时之后啦，就开始古惑仔打交啦，啊刀啦，啊以前我哋打交打炸枪嘅西瓜刀， 好撚威嘅啦。 嗯， 依家咧我即刻攞個物，啪咁樣長嘅武士刀， 武士刀， 兩個手集，啊，即刻走咗去啦。 真係驚！ 因為而家就算你把刀假啦，佢都走咗，因為把刀長啊嘛，入到都好大驚，閃閃亮，跟住兩個手劈落去，頭都劈甩嚟啊嘛。 真係會啊！ 所以尖沙咀好多寫前都知噶啦，用武士刀打交有個陳仁敏買一次。 但你点就攞把武士刀 咧？摆到噶嘛，嗰次我日本带过嚟，几容易啊！嗰啲 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多嘢？ 我专问佢，我哋新口做嗰啲防水，我去送啲刀俾我攞翻嚟。系啦，之前咁大把，而家就唔得。 系 啊，嗰年代啊，百几 即系把把武士刀， 把把嘅。 喂，老哥，有一个有好多 fans 托我问你，你拳重一拳有几多磅到咧？ 我就有人同我。诶，计过啦，我最重嗰阵时啦，我一个只拳270磅， 哇， 到250， 咁犀利啊！ 一个只拳成身，砰啊！一只 普通人 啊，普通人都百零，即系学拳冇你啊！西洋拳咧系好重要出拳个速度同埋个力度，因为西洋拳冇几多招，四招好容易学，好容易学啊！直锤吓，勾锤吓几招嘅啫。 嗯， 功夫唔系喎，五十招只用边招好啊，大佬。 我 西洋拳咧，黑锤就你叭叭叭叭叭叭叭， 咁得你要蚊训啦。 你系讲，你学功夫学20年先学， 即系学嚟学去都四样已经好够噶啦。 最近有个咩喺大陆咩咩太极师傅俾呢个 哦锤， 系锤锤咩啊？ 徐晓啊，徐晓东， 徐晓东， 嗰件事好惨啊！ 啊，佢系边只手？其实佢系咪好打咧？我认为夹唔夹啊？佢揾到嗰个咩师傅，同佢打嘅师傅，嗰啲系文， 嗯， 即系功夫。好多人问我，敏哥，你系武术家？我绝对唔承认我系武术家，我冇资格做武术家。李小龙呢个武术家有学识，吓、啊，仁义道德要讲。 系， 我系叫做诶搏击家。 搏击家， 搏击 搏击，同埋再打赢都搏击家， 武术家冇咁嘅资格系啊！武术家又要有学问啊，又要识医人啊，又你嘅品德又好，你就武术家。 咁你品德都唔坏嘅。 我叫搏击家， 最紧你打得啊嘛，搏击细啊嘛， 系咯，又唔好话打得，因为嗰个年代，我想嚟台成日将人碌啊，嗰个年代咧，嗰个拳击嘅水准冇而家咁高。 嗯。而家高啲， 而家高好多。而家我嚟打咧，我系攞唔到冠军。嗰年代系攞， 嗯、 即系嗰年代喺而家年代系麻麻。因为而家啲个个都嗰次大力都唔合，都仲有反打啦。 同埋佢哋系咪应该冇系统嚟操体能？ 啊，一最紧要体能， 即系你跑步啊、跳绳嗰啲嘢。 一定乜嘢都讲体能。以前我训练啲狗去打狗，都讲体能。鸡。斗鸡都讲体， 以前国术我哋学扎马啦， 学扎马，因为国术咧系从基本一路嚟上嘅，基本啊，由扎马啊，成啊，嗰阵时啊，几百年传落嚟都系咁啊，扎马扎两个月嘅，而家啲菜你熟啊，我两个月可以上菜嚟学扎马。 咁阿维维哥，我听人讲咧，除咗搏成泰拳都好实际。 泰拳你搏你加到个脚咪泰拳 咯， 就咁简单噶嘛， 就咁简 单。你脚你西洋拳加只脚咪搏死咯，就泰拳啦。嗰时我哋讲泰拳，后嚟咧大陆又以前我叫自由搏击， 自由搏击。 后嚟话散打，散打。 中国内陆啊叫散打， 中国内陆叫散打。 其实就自由搏击。我想问，咁嗰只脚啊，中国功夫咧叫做弹腿嗰啲打唔打？ 西拳，你听我讲，每一个门派嘅功夫都有好嘅， 嗯， 睇你学唔学到， 学唔学到， 啊，学唔学到？但系李小龙话斋，你唔好净系学一门一个门派，你多学几个门派，啊，你 用会 贯通。李小龙学西洋拳啦， 系 最早我学西洋拳，所以西拳只要都话你，咁我又跟住我又打出嚟，我咪。泰拳啦，我起泰拳，我咪学埋脚咯。 嗯， 泰拳咯， 泰掌咧，泰掌系泰拳。 泰掌一般出去比赛唔准嘅，出去 打交得， 打交得比赛，除咗你喺泰国，其他出嚟比赛系平，一系替人，一针可能成个人打 又嚼死人， 所以拳击都系体育， 嗯， 唔系打死人，得唔得？批心会打死人。 啊，维文哥， 所以咧批心好多时系 人哋咧就知道你见过你事，识佢啦，成日想学我问。到底李小龙真的好打得咁紧要咧？咁啊，呢个有好多问，系咪真系咁厉害咧？咁 嗱，见仁见智啊！ 啊， 我同李小龙都见好多次啦。 嗯， 因为李小龙几中同我讲武术呢样嘢，因为大家练身材差唔多， 系 练嘅嘢一样，吓、啊、高大差唔多，点解佢出起嚟咁劲咧？佢系经过训练，佢系经过读书，佢读哲学，吓佢将好多功夫，佢哋个命出系改咗， 系 系改过， 佢系截拳道， 吓变截拳道。你成日用晒命出又唔得嘅，命出啊始终都系女人拳，系女人拳， 系系命出 吓阿陈其天子啊嗰啲吓，你喺出边同人搏击。西洋拳出奇怪，有好多人咧，阿李小龙咧就你睇佢拍下戏咧，好多都系冇咁多咏春啲沉船天子嘅打嗰啲脚步，但系佢成日计咏春， 佢个出身 啊，佢出身咏春，佢将所有外国所有入嗰度咩咧好嘅 嘢夹抽出嚟， 抽出嚟， 嗯， 集中唔好嗰啲。 佢冇全清啊！ 系啦，我扎马扎人 全部 同人打交，扎马俾人打死啦。 系咯，做咗个靶， 系扎个靶俾人打几拳。 咪住，我扎到 系啦，咁样啦。所以李小龙，我同佢冇交过手，但系都咬下手架咁。以佢个身材同个高大，佢系超人。 哦， 力量系超人。吓、嗯，我冇见过佢喺街打过架。 嗯， 李小龙，我未见啊。但系我听嗰啲人讲，我听小龙物同我表演俾我睇，嗰啲出脚俾我睇， 我表演过俾你 啊！嗱、啊，我脚点快法吓，企埋喺度，诶，佢好中意，咁样个脚啪，佢真系快， 嗯， 脚永远比拳重，打出嚟比拳系重嘅， 因为啲肌肉组系 强。如果你俾李小龙打中一脚。你唔瞓低，你都冇咗去同佢 冇得反抗， 冇得反抗， 系啊！ 而且佢打交非常之古惑， 非常之古惑。 佢都系打烂仔交出身，因为嗰阵时咧，佢读呢、這个 喇 沙嗰阵时咧，成日要放落嚟水渠道噶啦，即系立赖声戏院嗰度噶啦，啊，跟住睇早场，睇猫王啊，早场啊嗰啲啦， 又系同 啊，嗰时落唔到都见到 咧，又要同我啊。 咁啊，黎小田啊，嗰时系我同学啦，新发嘅， 系咯， 邓光 明新发， 新发噶，系啊， 新发都出好多名人。 嗰阵时黎小田， 你读过新发？ 我新发，我仔女全部新发 嚟。喂，啊、我系你学弟，我读新发假坑读， 我就系替子读新发。 你睇，我香港新发， 新发，我哋九人新发系嘛？ 校长黄格 森，我个仔我女全部 新发 喺出嚟。 你知唔知新发嗰人叫咩学啊？ 新发 飞仔学校 啊，飞仔学校， 大哥都系名人学校啊，我哋好多名人喺嗰度。 唔系， 嗰次阿 邓光荣嘅新发， 最有名系 喇沙，邓光荣嘅新发， 邓光荣 嚟新发咯，新发 咩许冠文嗰啲 啊，新发新发， 我哋新发仔， 嗰啲入咗个大学， 大家会撞到唔啫。睇學會可能打交嘅事，學校同學會同學打交嘅，個個唔知道 少年輕狂，嗰個後生仔都係 後生仔。 而家啲後生仔反而冇咁喎，曳好似我哋以前啲後生仔曳啲喎。但係一話曳一曳起嚟嚇巴你喎， 香港啲後生仔 咧，香港都俾佢玩殘。 有電手啊！以前啲後生仔翻屋企電視， 個個係啊， 唯有個個放學咪坐喺度遊蕩咯， 跳舞。 冇资格跳舞， 冇资格 水渠道啊，督啲鱼蛋食下，睇下啲戏啊。佢要两间噶嘛，一间叫做乐都戏院，乐高戏院， 唔系 乐都戏院，专睇咸湿戏噶嘛。隔篱插座啦，啊，一间叫丽星戏院啊嘛， 乐都始创嗰度。 一放开就喺度做啲嘢。 为民国干杯啊！ 一讲李小龙嘅零舍精神， 系啊， 李小龙加陈慧敏， 犀利 系点击率嘅保证，非万计就会百计千计。 小龙，我同佢虽然唔系话好好朋友，到时佢都好尊敬我。 嗯， 咁啊，我哋倾偈，呢啲小龙都好邪噶，都唔俾面就唔俾你啊。 叻嘅人个个都系咁噶啦。 佢话你揾你噶，哇！你打勾打得咁好，你揾咩啊？哇！我西洋拳嘅搏死。 嗯。 好，好啊，咁样。嗯。啊，国术咧，我国术系谭家三子。 嗯。 谭汉。 嗯。 啊。谭家三展拳咧，系我打出名嘅，我代表谭家三展喺东南亚打，我攞两届冠军。 即系佢成日国术。 啊，陈冠睇你一届啊，陈冠睇同一届啦，同一届啦。啊， 佢大胜劈卦。 佢大胜劈卦。咁我嗰个次咧唔可以代表西洋拳嘅，我又只系代表我哋嘅谭家三展。咁嗰次台湾叫咩咧？嗰次我打个排台咩名啦？中国国术擂台大赛。 嗯 吓、啊，喺台湾嘅啦，就我哋参加 喺台湾打嘅 吓，同啊，咁啊，我前日参加咩咧？我啦，陈玉夫啦，攞冠军啦，同啊，我中良卡啦，陈冠泰啦，吓、啊，香港三个胜取我冠军最犀利嗰个， 你中良级 吓、啊，我中良级，陈冠泰同我同级， 嗯， 吓、啊，嗰、那个郑天龙嗰个咧，叫陈玉夫死咗啦，签、咗少时，匆匆大量死咗。 哎呀，咁 上入局， 啲局点解会咁咧？ 系咧，啊，都死鬼咗啦，啊，咁嗰时我小林问我，话你通常打交你用咩啊？我打交全用西洋拳， 嗯， 全部用西噶。诶，好啊，咁啊，佢话俾个你啊，佢又好似去考下你啊，俾个诶打下咁样，我咪出拳咯，喺嗰度，因为嗰次我西洋拳嗰时咧，我出拳啊好正宗同埋好直，我腰马一齐，啪多，你小龙波啦，啪一，啊好喎、啊，翻拳嗰时比而家快啦，啪我哋上，要啦，先打交。咁啊，好似到噶啦，我哋又玩啦。嗱，你试下个脚，我打俾佢啦。佢起脚，你试下我揸手包佢，啪又打啲脚，又打落。因为我自己感觉佢打出嚟嗰种力咧， 好犀利， 系好劲。 你记唔记得稳啊？ 我都点都要震褪两步噶啦，点踢得脚？ 射咗力 佢，佢又叫我拿住钱包踢入去，又唔制，一踢我条脚飞起噶啦。 嗯， 我借咗俾顶喺度，啪啪啪想顶， 顶住。 啊、 所以话你顶得个两三嘢， 顶得噶。所以嗰时，我小龙个脚喂翻你个拳， 又 佢讲出嚟俾你。 佢讲嘅， 故事就咁样样嚟嘅。 就佢话嘅唔系我讲嘅，但系我同李小龙比咧系冇得比。吓、啊，我讲佢比我叻好多，第一佢学问好，吓、啊、学识好，佢系读哲学嘅，所以佢谂啲嘢咧。是一般人想不到的，他想到出来。那次他拍戏那把叫声，你整个人呢他心中出 野兽的 东西。以前我们拍戏没的、 嗯、 以前我们还手做的、但李小龙是出来呢，你整个心拍出来那些是全部都度的，那些真的是功夫度的啦。那小龙是不是去到神呢？咁又唔係，呢啲係因為小龙死咗啦、死咗啲人就当佢神囉，係咪去到咁犀利呢、我都有保留，你始终都係 人啊， 人始终都係同我咁高大、你个力量唔可以 去到超咗， 去到超过170磅啊，180磅啊， 佢一拳有几多磅？ 我未听过小龙讲几多，但佢脚打埋你起码超过500磅。 哇，500磅！ 以我嚟谂啊，佢个脚打出嚟起码超过500磅。 哇，死人噶！ 死人噶，踢正肋骨即刻断。 断啦，乜都唔使。 唔好啊，我打完一拳肋骨就断咗啦。 我想问，系咪小龙哥度粗口？ 唔会嘅、一个人好多话佢 粗口。 有钱成咗命，日日搏嘢冇好、一个人点会搏嘢搏死咧？唔会噶，你嘅体能系得噶嘛？ 系 咪啊？咁强壮点会搏嘢搏死咧？你系出边吹，又话佢女朋友咧，成日 小龙都好爱惜身体嘅，好、 哦、 爱惜身体嘅。第一，有咗名，有啲女仔系献身免费啦，我都去啦，献身系咪？但系佢真系好爱惜身体，而且佢每日食嘅药咧，食啲维他命咧，系特别多嘅。啊！又补肝，又补妈，又补马，又补， 我补得太多龙口反转， 可能有咁嘅，有咁嘅 龙口反转啦， 龙口反转， 食咗太多 肝心脑啊， 水肿啊嘛， 仲有咧，李小龙咧，呢次死啦，可能即系警，即系政府部门都验过啦，唔系嗰啲死， 系 食，因为佢有一种病叫做痉挛。 嗯， 小龙啊，佢内三两年发作一次啊，叫抽筋啊， 抽筋， 痉挛，佢有呢种个病嘅， 癫咗佢都唔系神嚟嘅， 佢都癫咗，死咗咪当佢神咯，但系系值得尊敬， 系 吓当佢神都啱， 同埋佢开启咗个新嘅睇法， 毛泽东都神啦，系咪？关公都神啦， 佢有冇粗口啊？ 吓，嘿，小龙粗口，佢粗口咧就好高档嘅粗口， 英文 啊，佢有专佢有。唔会好似我哋咁，我屌你老母啊！佢唔会噶，啊，佢讲嘢好幽默嘅，譬如我佢整过你，呢度讲粗口得唔得？ 得得得， 你睇啦，小华，我屌你屎忽，感觉点啊？点啊？点啊？点啊？点啊？佢讲粗口 啊！呢个好啊，好有幽默又品味喎。 佢粗口，咁啊？点啊？咁啊？ 有咩感觉啊？好似饮到靓酒都唔玩嘅，冇人知喎，真系冇人知啊！呢个真系冇人知， 有咩知呢个冇人知？ 系相对嚟讲，佢系一个相当好嘅人嚟嘅，佢人几好噶。 小龙人咧好有性格，你尊敬佢，佢系尊敬你。 哦， 吓佢你尊小龙嘅人真系你唔尊敬佢，佢当场就屌你，当场就屌你。 同埋佢唔中啲无聊扮代 表嗰 啲 啊， 中意 啲无聊扮代表啊，识 识少少扮代表， 识少少扮代表。 我仲好打拳， 你道家扮专家，扮 专家。啊，佢呢啲系鬼仔性， 鬼仔性格， 鬼仔性格。 你日本人都系呢啲性格， 你系好啊，佢好佩服你。你唔得噶啦，佢系觉得你唔 嗱，佢个仔就冇卵用啦。 啊， 呢个兵出啲 系嘛？ 呢个。呢个头冇卵用，我带佢去日本，因为日本咧嗰个东影 拖 我 东宝 嚟揾我，佢话阿查理，想我介绍一个明星俾佢哋识， 嗯， 因为成龙喺日本已经红咗好耐啦， 嗯， 红咗好耐啦，需要揾一个代替成龙嘅， 嗯。 代替成啦，佢就提议奔春天间同我拍紧一部戏， 嗯， 啊德宝公司嘅 德宝， 吓嗰部小龙个仔，我做佢个 龙行啊，叫龙乜 龙 龙字有个龙， 啊龙行龙咩唔记得咗啦，嗰部戏，诶咁又啱啊，嗱李小龙喺日本仲系死咗 冇得顶啦， 仲系 年年真系神嚟嘅， 仲系年年提名第一。嗯、日本人真系好崇拜佢嘅。咁佢揾一个要代替有成龙，咁我话介绍李小龙个仔。 嗯， 成龙，咁啊，我就带李小龙个仔，同埋一个叫黄敏德，而家 拍戏啊， 啊德仔啊，黄敏德啊，我就带佢去日本。就见呢个东影嘅老板，当时黄敏德啱新仔，啊，佢又好靓仔，靓仔过阿冰春之嗰时，啊，又斯文讲嘢，嗱，翻埋你冰春之咧就扮细嘢， 嗯， 我哋食饭倾偈嗰阵时，哇，大家着低咗啦，佢又着条烂牛仔裤，而家咪兴烂牛仔裤啊，成又整条红手巾喺度，原来佢系你知道， 既然佢中意我哋嘅，明白 吓，咁去到。咁啊，讲条件啦，个老板噶啦，嗱，我同你签两部戏，一年两部戏，嗰时啲250万，嗰个年代啊，一部戏啊，已经好很犀利， 好犀利， 嗰时冇香港200万部戏，但系咧，佢个要求，佢拍动作片要学佢老豆， 嗯， 呢要学佢老豆，并且呢咧就好鬼串。呢个人咧真系我好讨厌佢，俾我打咗一巴， 系 啊，吓翻嚟啊，同我倾偈，我同阿米奇嗰阵时， 米奇， 我当一巴， 第一，嗱，我你以后称呼我叫 Brandon Lee， Brandon， Brandon Lee， 唔好话李小龙个仔，唔好下下提李小龙个仔。 嗯。 Bruce Lee， Bruce Lee， Brandon Lee， Brandon Lee， 点个老母激卵到？ 未啊，佢一直啊，应该要冚佢啦。 我李小龙系你老豆嚟噶，你个身行紧李小龙嘅血液吓，点解要讲到呢个咁咧？因为佢 啲鬼仔成家系 啊，系个李小龙影响太大，觉得你乜嘢都系 永远系叫阴影下， 系李小龙个仔。 嗯， 我谂如果你唔系李小龙个仔，你二万银一部戏都唔捻出， 鬼彩你啦， 边捻个彩你？二万都唔捻出，我而家俾咗二百万你，我都有几廿万收，我介绍啊嘛，系咪啊？佢话我唔会学我爹哋，即系唔，佢唔话，佢亦唔讲话爹哋。 就叫名啦， 我唔学老师，叫富龙。 你学到先啦、 啊。我有我 style。 OK。 啊，唔讲。啊，我有我自己打。 咁唔好啊。 咁我嗰个老板，工厂老板，我请你嚟，因为你李小龙喺我哋嗰度仲系排名 number one 喺演员。 佢真系唔明白。啊、 外人学李小龙系学唔到嘅，只有你一个学李小龙，冇人笑。 嗯。 冇人会笑你学李小龙。你话甄子丹学李小龙啊，梁小龙啊，好多有咩龙要全部学李小龙啊，学出嚟都唔迟嘅。只有你系佢个仔，你学李小龙， 天公地 义， 有 DNA 啊嘛。 咁啊弯咗， 我真系弯捻咗啦，我几眼谷气啊！我屌你啊，翻到嚟，跟住嗰班日本仔走，咁阿米奇帮我翻译啊嘛，我话叫米奇。啊！我有拍台啊！佢系入边请你，因为你李小龙个仔，唔系话你冇性格，你学李小龙天公地，因为小龙打出嚟，你又太多人中意佢睇佢打斗嘅戏， 系 咪 ？no， 文超，咁啊！我成日嗰阵我谷气啦，我话冰尘。咁简单嘅，如果我有个老豆好似李小龙咁，我一样要学足佢啦。 佢真系咩反应？ 系咪啱唔啱啊？ 唔系喎，有啲 想 系。 嗯 啊，因为佢自卑啊。 系啊，我都有咁嘅 自卑，因为佢老豆睇我明咯，系自卑。弯咗啦，反正佢话咁样唔得，拍动作片吓、啊，拍动作片有几下学你老豆，你得唔得？唔得。 咁都唔得， 即系冇得倾， 好似冲噶咯， 冇得倾。 喂，我哋系咪中国人嚟噶？佢都讲，我哋唔中人。碌，我唔系中国人，我系美国人。啊、我真系屌你，我真系嬲到我就起身巴掌 去抵打。 我真系打佢嘛，佢啲世人就俾我打落一巴掌啊！ 佢有冇还手啊？ 佢还手打捻死佢添啊！我 佢真系唔打得噶， 唔系唔打得。因为当时咧，我哋几个人啊嘛，佢敢还拖打，当时打手就讲，未必同佢有得打噶，佢都几大只，都打得下噶，唔系还打得下，但佢唔敢还拖。第一，我系uncle， 系 啊，我系长辈。第二，嗰次我又当打，你未必打赢我， 同埋道火喺你度啊嘛，道理又喺你度啊嘛。 唔系，你唔合啊，你唔认中国人，呢度系我最局气。 唉、哎， 有啦嘛，吓、 啊、又唔顾老豆个面， 又唔顾老豆个面，佢得罪好多人，得罪好多人，成日教导要点拍点拍，香港都系，佢喺美国就俾人一枪打捻死咗， 特登打死佢， 特登打捻死佢， 系，所以下场都好惨嘅， 系嘛，啊，假枪入出，美国啲假枪咧唔系假噶，系真枪，只不过冇子个子弹头啫嘛，佢入先真子弹同一枪。搞捻掂， 边个入都唔知道，但我开枪佢又唔系同佢有仇嘅，佢照拍起个棒佢。 所以小龙系一个我哋中国以佢为，佢啊将我哋中国嘅功夫，第一功夫呢两个字，呢两个名咧，世界上流行就佢发明嘅。功夫，全世界中东非洲地球冇一个国家唔崇拜你小龙。 冇错， 啊，佢系我哋嘅第一，我哋中国人嘅。有一个咁嘅小龙系个中国人嘅真系点讲咧？ 光荣。 我 都叫你埋大佬啦，陳清華都叫大佬啦，而家咁多十四叫佢大佬龍頭啊，大佬 又識到一個大哥，呢個大哥又非常之有雷氣，一個呢個就真係又係叫龍頭嘅啊，就阿鄧光明嘅大佬叫劉榮區區哥，呢個又係香港嘅超級大佬，區哥做人又夠義氣嘅。嗰陣我聽我大佬講啊， 我相信咧好多 fans 仲想聽啊，一陣翻。